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971集，二重之境。林业火把一头雾水的老头拽进了不远处的酒楼，落座吃上饭。老头哭笑不得，看林业火， 我说小姑娘。 林业火牙齿磨得嘎吱响，老头赶忙摆手， 哎呀，我又糊涂了， 这金家。 邹良刚要问，老头叹气， 哎，你们是想打听金家那批失踪的金子的消息吧？哼，这些年不知道多少江湖人来金家老宅附近打听，想找关于传说中金家那批失踪的黄金的线索。我劝你们还是别惦记那批金子了，都造了金身邪神了，我当年果真是没看错。 你以前见过金身邪神？ 李彦火想了想，那金身邪神就是三头金驼的可能性很大。 嗯，我以前去接银子和送货的时候看到过，金家后山摆了好大的一只金手，我问管家，管家告诉我说是造邪神呢。 说着，老头压低声音， 金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点点的不顺起来，直到后来变成鬼宅，所以说呀，不要沾惹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啊。 你有没有问过是谁给的金家这个买卖？ 还能有谁，朝廷给的呗。 林彦火和邹良都一愣， 朝廷？ 不是朝廷，谁敢造邪神呢？更何况是那么多金子，据说还有圣旨呢。 什么？ 不过呀，先皇也不厚道，让人造了邪神，你倒是拿走啊，也不拿走，就封在山里，搞得那一片风水那么差，我们村子也跟着遭殃。 当真是先皇下圣旨，让金家造邪神？你确定？ 我听管家说的，真假我上哪知道去，我就是个卖鱼的，也没见过圣旨。 老头话没说完，林业火一把提起他， 走，老头，去开封府聊聊。 说完，火凤将这一头撞上门的线索提回开封府，交给包大人问话了。邹良付了饭钱，起身下楼，稍稍留意了一下附近食客的谈资，似乎言语间的确是有人在讨论金家的事情。邹良找来两个影卫，让他们去附近好好打探一下开封城的百姓对金家老宅最近是怎么议论的。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带着九娘已经来到了军营的操场，果然就见吴一霍正坐在一个石墩子上，龙桥广拿着重弓正挠头。三人走到切近，还没说话，就见龙桥广对着远处的箭靶拉弓，可奇怪的是只有弓没有箭。九娘微微一皱眉， 果然。 话没说完，龙桥广放了弓弦，片刻之后对面的箭靶纹丝没动，箭靶后方的一颗垂柳柳条微微晃动了一下。九娘无奈地叹了口气，有些遗憾， 看来是不行啊。 龙桥广在练什么？ 大概是小狐叔在教他二重弓，要想学会二重弓呢，一定要学会无形箭，那个是很难的，我都做不到。 你也学不会啊？ 这个跟学不学的会没关系，怎么说呢，就跟学游水和轻功似的，有窍门，参不透的呀，再聪明也学不会。要把无形的内力聚集成有形并不难，但要将内力射出去就难了，必须要让内力、风和弓弦能够完美的配合。你别说我不会了，外公和天尊都不会。 原来如此。 龙桥广的情况更糟糕啊。我以前也试过，无形箭正确的方法是对面的箭靶上靶心的位置有一个坑，而错误的方法呢，是箭靶倒地，或者箭靶上出现裂纹。可是龙桥广射过去的内力根本就没有聚拢，只是散的，于是就变成了风。 于是 话痨没天分啊。 何止没天分，真是死蠢呢、啊、无形剑和二成功是靠天分的，没天分也就是不开窍的人一辈子都学不会。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龙桥广射箭不是超有天分的吗？右将军此时还是困惑脸，搔着头看吴一霍，吴一霍正盯着远处还在轻轻摆动的垂柳发呆，脸上也看不出什么表情。九娘对展昭和白玉堂一摊手， 当年城邦可是第一次就学会了。 这会儿吴一霍站了起来，九娘拽着他 回去吃药了，别老在外面吹风。 说完红九娘将人拉走了。展昭和白玉堂走到龙桥广身边，此时右将军又拉了一弓，可对面的箭靶还是没动，箭靶后边的柳树动得更厉害了点儿。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龙桥广不解地问二人， 内力要怎么聚集啊？ 展昭拿过来试了一下，远处的箭靶倒下了，龙桥广搔头，白玉堂也拿过弓箭试了一下，箭靶也倒了，可龙桥广再试还是没倒，杨柳树晃得更厉害了。展昭和白玉堂都详细给他讲，可龙桥广就是不明白，似乎完全不开窍。这时候接了公孙回来看热闹的赵普抱着小四子也过来了，还有从皇城军那边过来的欧阳少征，两兄弟也都试了试，都能将箭靶射倒，可龙桥广死活都学不会。 这都邪了门了，聚个内力又不难。 赵普也抱着胳膊不解，小四子拍着龙桥广的腿安慰他， 广广不要着急，可能是方法不对。 龙桥广拿着弓一头雾水，觉得自己比猪还蠢。远处走到操场出口处的吴一霍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站在树下看。九娘怕他难过，拍了拍他， 算了，这种不可以勉强。 然而与九娘料想的不同，吴一霍此时脸上非但没有失望的神情，他看着愁眉苦脸的龙桥广时，竟然嘴角带出了一丝笑容。九娘戳了戳他腮帮子， 你脸抽筋啊？ 吴一霍无奈看了九娘一眼，背着手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学无形剑用了多久啊？ 你不是天生就会吗？ 吴一霍笑了，转身往外走，伸出三根手指头， 我用了三天三夜也没学会怎么凝聚内力 啊！ 确切地说，我到现在都不会凝聚内力。 那你怎么用到二成功？ 因为无形剑的窍门根本不是凝聚内力，用凝聚内力催出来的无形剑只能练到二重功，绝对不可能练成流星剑。 流星剑就是无限个二成功的集合，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对呀，所以说凝聚内力练出来的二重功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 是什么？ 吴一霍摇了摇头，有些答非所问，或者说只是在自言自语。 唉，有时候啊，有些绝招聪明人是学不会的，只有蠢才才能学会，蠢也是一种天分呐。 练兵场上众人渐渐散去，展昭还要继续查案，到永州府跑了一趟之后，虽然查到了线索，但还有好多正经事没干。赵普他们也忙别的去了，渐渐的，偌大的操场上只剩下了拿着弓发愁的龙桥广，还有靠着小五坐着陪着龙桥广的小四子和小梁子。右将军愁得什么似的，小梁子抱着胳膊叹气，他都会了，龙桥广竟然不会，这也是邪了门了。小四子最有耐心，而且他自认为自己也是小笨蛋，有很多事情学不会，于是在一旁鼓励龙桥广不要灰心，不然就想想别的办法。龙桥广拿着弓弩看着远处的箭靶， 别的办法。 展昭和白玉堂离开军营之后，先去了赵月玉器行。玉器行门口挂着白色的灯笼，大门也关着，门边贴着白色的告示，王守业这几天要吊唁亡妻，闭门歇业。展昭走上去敲了敲门，过了很久大门才打开，一个小厮本来想谢客，可一见是展昭和白玉堂就愣了愣。 二位有事？ 你家老爷在吗？ 哎，老爷病倒了。 王守业是思念亡妻吗？我能不能见见他？ 小厮点头，开门请展昭和白玉堂进屋。玉器行里看起来乱糟糟的，本来家人也不多，这会儿貌似走的也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个小厮。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小厮无奈。 夫人死了之后，老爷就整日郁郁寡欢，没两天就病倒了，家里的下人他都撵走了，我怕老爷想不开，所以留了下来。 展昭点点头，白玉堂走到王守业的卧房门口，开门往里看了一眼，微微皱眉。王守业披着件衣服，靠坐在藤榻上，正在发呆。才几天不见他，好似是老了十几岁，瘦的都脱相了。展昭也微微皱眉，王守业对裴琴看来是一往情深，原来失去爱人，人会一下子就变成这样，整个人都是生无可恋的状态，十分的可怜。两人很想问问王守业关于裴琴背景的事情，可是看他现在的情况，应该也问不出个什么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